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98集，众人一愣，陈珊珊迅速反应过来。 道具之类的奖励肯定是没有的，你是被一颗红苹果砸晕的，傅少校当时把这颗苹果拿了过来，但是我们检查后发现这颗苹果和凝症的那颗一样，它叫夏娃的奖励，没有任何特殊作用，仅仅代表夏娃的奖励。 短发女孩从包里掏出一颗红苹果递给唐默， 可以说这颗苹果就像一个象征，它代表了夏娃的奖励，却和夏娃的奖励没关系。 唐默点点头，宁征和徐君生都有这颗苹果，全世界所有回归者也都有苹果，但只要不打开，它就只是个苹果。 就是这个意思，所以实质上的奖励是没有的。你昏迷的时候，我和傅少校小声讨论过，我们一致觉得夏娃的奖励可能和黑塔降临的真相有关。 话音落下，小姑娘用期盼的目光看着唐默，然而她注定要失望了。唐默叹了口气，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。我昏迷了七天，但是在我的感知里只是一瞬。我做了一个好像很长又好像很短的梦，梦醒忘得一干二净，对梦里的情况我没有丝毫记忆，你们讨论的事情我知道，我在昏迷的时候能听到你们的声音，声音触感也依旧存在。傅文铎正暴毙站在一旁淡漠地听着，忽然听到这话，他眉毛抽动了一下，看了唐默和他的手指一眼。陈珊珊没有发现唐默和傅文铎的小动作，他思索片刻说， 能记得昏迷时发生的事，却对夏娃的奖励没有一点记忆，黑塔竟然能做到这点。 声音停住，小姑娘抬起头， 唐默哥哥，和昏迷前相比你觉得有什么变化？ 实力好像更强了。顿了顿，唐默补充，综合实力。关于这一点，唐默没有隐瞒自己的队友，醒来后他隐约意识到自己可能变得更强了。这种实力的增强不是说他突然得到了什么道具，也不是得到几个异能，而是我的视力更好了。从窗户往外看，傅文铎，你能看到哪儿？傅文铎走到窗边，5公里外的那个白色广告牌上是华为最新款的手机，你能看清右下角代言人的名字吗？傅文铎眯起双眼，他定定地看了片刻，有些模糊，不过广告牌上的明星我有点印象，在知道他名字的基础上再看那几个字，我能分辨出来是什么。言下之意，如果不知道那几个字是什么，傅文铎也不敢说自己能看清。唐默看向他，我能看清，没有那么清楚，但是能看出是哪几个字。傅文铎说，圣诞树枝。陈珊珊也说， 升级版的圣诞树枝。 唐默笑着摇头，可能是，但我感觉没那么简单。现在我能觉察到的是五感得到提升，反应能力速度也有所提高，至于其他方面的实力。声音顿住，唐默微微侧头看向站在自己身旁的男人，两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。傅文铎勾起唇角，唐默也笑了起来，傅小弟在一旁一脸懵逼， 其他方面的实力怎么了？唐哥你怎么不说了？ 陈珊珊笑道， 这栋楼后面有一个路边篮球场，要不去那里实战一下。 求之不得。四人很快来到篮球场，唐默将小阳伞放到一边，傅文铎也没用武器，两人站在篮球场的两侧，默契地对视一眼。下一秒，只听两道嗖嗖的破风声，两道黑色人影以肉眼难以企及的速度猛地撞击在一起，震动波及大地，篮球场的篮筐发出一道剧烈的嗡声。这样级别的战斗远不是身体素质无法提高的陈珊珊能看清的，但小姑娘没有放弃， 他睁大眼睛仔细盯着场中，只见短暂的碰撞后，傅文铎和唐默互换位置，唐默单手撑地向后倒滑了3米才稳住身形。他抬起头看到傅文铎惊讶的神色，唐默的速度和力量确实得到了明显的提升。傅文铎沉稳的脸上露出一丝难得的期待，他很期待接下来的格斗。男人低沉的声音响起，再来。唐默说，好。下一刻唐默再次冲了上去，他看似是一拳砸向傅文铎的心口，在两人接触的一瞬间，他竟一腿扫向傅文铎的下盘。傅文铎双手隔开他这一击，左手如迅雷，眨眼间擒住唐默的手臂。唐默快速挣开，一记左勾拳迎上，赤手空拳的肉搏在这种极限的速度和力量下，具有一种纯粹野性的暴力美学。砰砰砰的撞击声延绵不断，因为双方都用了10乘10的力量，两人身上都不免挂了点彩。突然傅文铎身形鬼魅，忽然从后方以手肘制住唐默的脖子，另一只手按住他的颈部。那一瞬间，唐默几乎觉察到了死亡的气息，他清晰地意识到只要傅文铎一用力，他的脖子就会被对方扭断。战斗至此结束，傅文铎松开唐默，唐默轻轻地咳嗽两声，扭了扭脖子。刚才那是什么格斗技巧？傅文铎清了清嗓子，裸脚。唐默没听过这种格斗技巧，只当这种技巧比较难学，所以傅文铎之前就没教他。他并不知道裸脚在柔术技巧中都属于杀伤性极大的一招，正常人被扼住咽喉后会立即呼吸困难，容易昏迷。正规比赛中被这一招直接扼昏迷的选手也大有人在。傅文铎也没想到这次和唐默比试居然逼得他用上这种杀人的招式，他想了想，决定以后也不把这招告诉唐默，免得被唐默记住。唐默还是发现自己的近身实力比傅文铎差了一筹，他确实比以前更强了，但是真要打起来还是不及傅文铎。四人回到房子里，唐默做出总结，目前看来下午的奖励更偏向于身体素质方面的提升，也可以说是升级版的圣诞树枝。傅文生想到， 夏娃的奖励是一颗红色苹果，这有点像平安果。 这么一说还真能和圣诞树枝扯上点关系。陈珊珊潜意识觉得这个奖励不会这么简单，全世界得到这个奖励的玩家最多不超过20个，如果仅仅是为了奖励高级玩家提升他们的身体素质，黑塔不至于特意设定一个长达7天的夏娃的游戏。然而目前他们的信息量有限，只能猜测这么多。唐默昏迷了7天，很多事并不清楚，陈珊珊向他解释现在北京城的局势。 徐俊生死了后回归者收敛很多，这7天来北京城确实有很多玩家被杀死或者在游戏里被人淘汰，但是意外身亡的大多是实力较弱的正式玩家，而且人不多。 这点很好理解，唐默说， 徐俊生可以说是北京最强大的回归者，他的死对那些回归者来说是个警钟，地球幸存者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弱，所以他们不敢再那么明目张胆的杀人。 但是还是有不少玩家死了，回归者回到地球后还是被时间排行榜束缚，他们依旧不是正式玩家，想要真正获得自由，将那个悬浮在自己脖子旁的金色数字除去，他们就必须淘汰地球玩家，杀人是最简单的方式。如果不是唐默几人以干脆利落的方式杀了徐君生，威慑了回归者阵营，现在北京城的局势会更加严峻。如今两方倒是有了一种微妙的平衡，回归者必须淘汰地球玩家，这是黑塔给予他们的生存方式，但他们也不会随意杀人，这种对立是两方都能接受的程度，甚至可以说回归者还处于劣势，因为他们并没有什么组织，大多是独行侠，而且时刻遭受时间排行榜的威胁。唐默双手抱臂，手指在手臂上轻轻敲击着，他凝眉沉思许久，忽然抬头， 宁征呢？ 没错， 宁征呢？徐君生一死，宁征就是北京最强大的回归者。回归地球已经成为了事实，聪明的回归者不会再单打独斗，见识了天选组织和傅文铎等玩家的强悍，他们会变得团结一些，或许不会太过团结，但宁征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影响力，趁机创建一个强大的回归者组织，由此和地球幸存者抗衡。这一点恐怕也是很多回归者想看到的。但是 没有宁征的消息。 唐默有些惊讶，他下意识地看向傅文铎，想从对方那儿得到肯定的答案。完全没有消息。傅文铎说， 没有。 唐默脸色变了变，完全没有一点消息。只要和人接触，就肯定有蛛丝马迹留下。难道宁征没有抓紧时间淘汰地球玩家，摆脱自己回归者的身份？与此同时，北京西六环一处废弃的服装工厂，天色渐暗，一道微弱的白光在厂房深处一闪而过，很快一道白色身影出现在厂房里。宁征穿着一件白色外套，那外套上沾了点血迹。回到地球，他先是握紧武器，警惕地观察四周，确定没有异样后，他神色冷漠地走出厂房。就在他刚刚走出这家工厂的大门时，宁征唰地转身朝厂房一侧扔出小刀。工厂大门的旁边，一个高瘦的娃娃脸青年侧头避开这一刀，他夸张地喊道， 哇，刚见面就动刀子，这么凶的吗？ 娃娃脸青年的嘴角慢慢地咧开，眨了眨眼睛，双手插在口袋里。他看了眼宁征的脖子，笑道， 刚从副本里出来，数字没了哦，淘汰够人数了。 能够隐藏气息不被自己发现，宁征知道这个看上去很神经病的娃娃脸青年绝对不可小觑。他将手插进口袋里，握住了藏在口袋里的道具。宁征冷冷地说， 你是谁？ 白若瑶说， 你不知道我的名字？ 娃娃脸青年嘴巴微张，脸上出现惊讶的神情。 一周前东三环高架，你和唐默、傅文铎都联手了，他们居然没告诉过你我的名字。 宁征没回答，但是他一副你很重要吗，为什么要说出你的名字的表情。白若瑶啧啧了两声，嘴里嘀咕了一句，就不怕一周前我也去捣乱吗？很快他又嬉皮笑脸地抬起头看着宁征说， 那现在知道我的名字也不晚，白若瑶，堂堂的好朋友，也是最大的敌人，我很想杀了他哟。啊，还有傅文铎。 宁征双瞳一缩，但他依旧没有表情。 你想说什么？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你不想杀他们？ 宁征握紧手指，转身就走。白若瑶没有追他，只是站在他的身后嘻嘻笑着。 宁征，时间排行榜第62名，居然这么怂，以后就叫你怂怂好不好？ 宁征脚步一顿，还是没有回头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